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10首诗《天末怀李白》，杜甫。 天末怀李白，杜甫。两行去天末，关注意义何？红颜几时多，江红秋水多。问剑剑面大哥，李满喜迎哥哥。英将万魂意，斗士千别多。 完，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